想的我们都一样，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，只是那时的他 只有我

听到的这首刘德华的歌曲叫做《鸽子情缘》，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的是蔡琴演唱的《女儿圈》和郭富城的老歌《爱的呼唤》。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阙歌。

要你的永远，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也好，安心也好，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。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，剩下空心要不要，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，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，我永远永远只能期待明天，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，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，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忍着迎接伤悲。

祝福彼此的你我，只是没有如果。如果当初没放开彼此的手， 只是没有如果。 万水千山总是情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部香港电视剧，讲述的是阔少阮廷申和庄梦蝶之间的跨越千山万水的爱情故事。下面我们来听汪明荃演唱的主题歌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。

这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，明早五点到七点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歌曲，张栋梁演唱的《北极星的眼泪》，庾澄庆《静静的》， 静静的就足够， 孟庭苇《千年的新娘》， 愿意静心一岁任你空凝聚在眼中， 谭咏麟《爱情陷阱》，叶倩文恰恰恰，孙燕姿咕叽咕叽，萧亚轩幸福的地图，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， 蔡依林布拉格广场， 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， 徐怀钰踏浪， 山上的山怀太阳，我才到山上来， 古巨基好想好想， 好想好想， 周杰林心如演唱的《你是风儿我是沙》， 你是风儿我是沙， 唐磊《丁香花》， 听啊，有人在唱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让我们用这首苏芮演唱的《亲爱的小孩》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于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，我们明早同一时间再会吧。 小小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，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，留下了带不走漂亮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，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，却找不到别人倾诉，聪明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，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